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咁多位听众，咁返返嚟呢个反曼大联盟啦。咁经过咗一个礼拜之后。 太耐啦。 太耐啦，觉得本来礼拜有嘅。阿Kenny讲啊，我唔敢讲，我都话唔应该讲话礼拜。 唉，真係。 即係一你话一话礼拜日有呢，就真係冇囉。因为阿淡啊嘛。 咁呢个礼拜冇啦，好嘛。 冇呢个礼拜冇。因为啊唔得，冇啊真係。就算有都系 你唔得咩？ 我唔喺香港。 我都冇，我都唔得，我都唔得， 我都唔得。 OK， 又揾下撒特嚟。嗱，讲简单讲下先。今日阿德，你阵间先俾你宣布，我介绍我今日。 好，我知道。 系啦，咁咧今日咧就头先，如果喺 Facebook 度即系有睇我哋啲消息，因为等紧件 T 嗰啲朋友咧，就我第一要即系多谢你哋嘅，就系你哋嘅忍耐咧。我 show 翻我个电话，我公开咗，即系唔系公开，即系俾咗订嘅朋友。 真系好捻忍耐啊！真系。 系冇人打个电话嚟闹柒我嘅。咁冇打嗰啲应该就喺 佢唔系想 冇打嗰啲背后闹， 唔系佢唔系想打马闹柒你，直情就想打柒你。 系咯，但佢哋又冇喎，咁我都要辩护一下嘅。首先讲下先，嗱，厂商嗰度咧，上个礼拜讲咗啦，咁系咪有啲问题？咁但系其实咧呢个礼拜咧就厂商陆陆续续咧就分咗三批，将啲衫运落嚟噶啦，咁样。咁咧首先我第一批咧收到咧就580件，咁我 Facebook 都有讲啦。咁580件系呢个数系点嚟嘅咧？就系首先先讲咗曼城嗰张订单先啊。即係你知人哋要飛要走啦，咁我就真係唔係見人哋係洋腸就歧視自己中國人嘅，唔對唔住唔係中國人，香港人嘅。OK，sorry， 就唔係歧視香港人嘅，只係因為人哋要飛咧，咁我真係要分 priority， 到時嗰陣得580件，咁我就先俾咗佢哋。咁另外嗰400多件咧，就陸陸續續咧，就今日又收咗啲啦，聽日就全數落曬嚟咁樣。咁所以咧就好抱有啲，我知道有大概5至6個即係師兄巴打咧，就行過或者直頭走咗上嚟咧，係摸門釘嘅。咁我真係要喺度致歉。 又要打齊你咯。 係啦，要可以嗱打齊我唔係問題嘅。記住咧，攞完件 T 之後咧，我哋嚟緊會有啲 product 嘅，我就講咗咧，即係遲。因为迟咗起货啦，咁所以我哋会保送翻即系反曼嘅 file， 即系文件夹到反曼公司度，即系一笔样 继续反曼。 咁所以就到时会公布。咁如果今日摸咗门钉嗰啲，我攞俾多几个你一毫俾你，冇所谓。 Okay. 但系即嗰个都系其次，但系即系最重要就系即系大家忍耐，系嘛？小弟亦都真系办事不力，你知咧，小弟其实都有份正职啦。咁啊，即系冇即系过分高估咗自己嘅能力，亦都过分低估咗订单嘅数量，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落差喺度。咁啊，听日3点咧。之后呢就大家随时可以上嚟攞㗎啦，咁礼拜六都可以上嚟，礼拜六呢就12点呢去到下午嘅4点半呢都係欢迎大家嘅。咁如果你话呢段时间都唔得，你想转邮寄冇问题嘅，咁唔使补返钱㗎啦，你如果想转邮寄我直接即係转返邮寄。 Okay. 咁如果你话唔得嘅，我想亲身见到即係我或者 Kenny 要锡你一啖咁样 约个时间， 或者锡 我你都几得意。先讲几廿样嘢先，第一样嘢呢单嘢真係要讲一讲嘅，狮子系冇通知过我呢今日攞衫嘅。 唔系啊，所以嗰啲巴打嚟到嘅时候，因为我公司 跟住咧阿牛，你系好彩，阿牛啊上咗嚟咧，有一个网友打电话俾我，因为我要落咗会展做嘢啊嘛。咁啊，等阿牛打电话俾我，喂有人攞衫喎。攞衫，喂，个先件 T 啊，我冇宣传过卖噶、啊，跟住然之后唔系、啊，跟住阿牛喺电话度有网友入咗嚟，喂咩 T 啊？我反曼嗰啲，反曼嗰啲 T 唔知、啊，C D 冇话俾我听。 唔系，同埋个重点系咩咧？阿牛嗰个系曼联噶嘛？ 這個是重點。第二個重點呢，阿牛哥呢，即是我想在 Facebook 都寫了，這個要譴責獅子的， OK， 澄清一次。地址OK， 灣仔洛克道365-371号國家大廈九樓905室。 我寫咗幾多？ 你寫咗904，有幾條友啊過咗隔離904度咁做。 904 曬 埋 冧咯，咪抵抵抵啊！牛仔就話咧，反抹 904室嘅904室嘅人，有冇衝上嚟905室？屌我哋老母先！ 隔離石 唔使衝隔離啫嘛， 即冇啦。 隔離石都屌， 唔知即冇啦。 唔係隔離石都屌， 隔離都係反慢噶 嘛。唔係隔離石都屌嘅， 都屌我哋嘅。係死撚咗！其實我俾你聽，我專登嘅，我就屌我哋，所以我將個地址寫撚錯，屌呢個飛線飛去李慧瓊手提一樣。 咁咪屌你咯！之後唔係認真。 Anyway。总之攞完件衫之后，我相信大家就会开心。所以又不抹咗佢。 加插少少嘢啦 ,OK, 我嗱你因为呢礼拜五同礼拜六呢我都唔喺度嘅，咁狮子喺度嘅，咁狮子係啦，狮子就会喺 Recordsin 呢个 studio 度呢就会交收晒啲反慢 T 啊遮阳性㗎啦。咁我諗咁样做法啦，如果啲网友真係再唔知个地址嘅话，我諗你 post 返喺反慢个 page 度啦。 跟住听日落去 set 只二拉架，即係攞我公司嗰啲二拉架黐一黐咁样。 哦 ,ok, 真係㗎。 ok, 好。 可唔可以补一补直播嗰条 link, 因为我惊有啲 而家补上去 ,ok, 听唔到。 而家补上去。 即又唔好意思，我真系太多嘢講，其實我頭先係想介紹人點樣變咗報告， 你介紹 報告完畢啦已經，係啦，總之聽日三點之後大家嚟攞係嘛，即係如果聽日嚟到你真係好嬲因為網門釘嘅，我俾你打，我肚腩啲肉食多。 喂，咁第二樣嘢借獅子順便宣傳埋得唔得啊？ 好啦，你講埋先啦。 你買 T 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幫手 sell 下 Red 嗰件 T 啊？支持下。 即係 OK 啊，應該。但係呢個 design 邊個做㗎？ 嚇？ 阿傑斯係 嘛？唔係傑斯。本身個 logo， 本身個 logo design 唔係我哋 design 嘅，我哋唔識 design 嘅。 咁係邊個 㗎？邊個？哇！死啦！呢樣嘢諗諗先。 唔緊要啦，唔緊要。係咪買埋你先？ 應該唔係啩？ 得，唔緊要。 好似唔睇過。 買完呢件 T 之後咧，我哋咧嗱，而家要介紹今日有咩人？好多人嘅其實。除咗阿迪啊、我啦、Ken 喺度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大設計師，即係成個 T 好重要啊！ 設計師阿 Adrian。 喂 ，Hello， 大家好。 唔好意思啊。喺 Adrian 其實上過我哋節目，不過喺文台先， 係好耐之前。 咁亦都有一個大家都聽過嘅聲音啊！你介紹自己啦。 我係 Walkie 啊 ，Hello， 大家好，係。 係啦，咁今日咧就其實， 哇，其實我想你攞件 T， 點知已經派啦，真係派啦，真係今日即係，唉，真係好唔好意思，唔好再提呢層嘢啦。即係如果令大家摸門釘，唉，是但啦，俾你摸兩下算數啦。 俾兩你嗰兩粒飛釘俾佢摸下。 係啦係啦，俾 哇飛 釘啦。 我而家即刻摸啊， 好重口味。 咁啊，阿 Kenny。是即係其實呢個禮拜呢小弟就 好撚忙 嘛，我就係專攻啊， 係 咁，所以 就嚟變失業啊， 係啦，咁解釋下呢點解Rega會冇人呢，其實就即係聽日可能都係嘅，點解呢，因為我公司真係喺隔離嘅啫，行過嚟真係三分鐘就到㗎，咁所以 去富士大仲撚近添， 喺隔離就係富士大隔離囉，我同 Rega 先就係夾咗富士大囉，咁再加個可以桑拿，咁所以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運咗去我公司嘅， 運咗去富士達添， 可能已經有嗰件衫嘅足跡㗎啦，咁啊，所以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所以繼而咧就係因為要搞件 T 咧，因為油除咗自取其實最方便，油機真係好撚煩， 咪自取滅亡梗係方便啦， 但油機好麻煩，咁所以搞油機都搞到一頭煙啊，跟住仲有啲未油機嘅，聽日要搞埋，咁所以個人都好撚亂，咁樣結果今日發生啲好搞笑嘅事就係、是。唔係，琴日先講，琴日咧，我就諗住搞完 T 嗰啲 logistic 嗰啲嘢啦。咁我女朋友打電話俾我，喂，聽日啊，即係琴日啦，話喂睇波喎，今日咁樣講，跟住我嚇係咩？寫真唔記得咗，跟住我話嚇乜曼城同埋呢個熱刺嚟香港啦，已經完全唔知。跟住早上咧，今日即係翻公司，即係同啲同事傾開，話啊，陳茂波出咗事，跟住我又出事，我唔知嘅點解，即 係啊唔緊要，只麥後我慢慢同你講。 係咯，即係完全唔知個世界發生咩事啊！除咗嗰啲 T 啊。即係嗰啲電話啊，即係總之關於嗰件 T 嗰啲嘢，已經搞到我頭昏腦脹，乜都唔知道。所以今個禮拜咧，呢一集咧，我由呢一開始我就唔再講嘢啦。 好， 就是、交俾即係 交俾我。 插一插先 ，Kenny， 出咗條 link 啦 ，post 咗喺反慢個 page 度。 喂，但你系咪想讲下有嘢想讲？琴日场波啊， 讲少少先啦。琴日场波，咁啊，琴日就我因为落雨啦，大家都知道。咁啊， 你冇去现场睇嘅？ 我去咗现场睇， okay. 但我第一场我就睇唔到，因为赶住做嘢嘅关系。我去到睇第二场，咁我哋知道咩咧？要屌几样嘢嘅，真系要屌嘅。第一样嘢，我哋个大球场咧就真系差个位跟个薯仔田。O K， 唔系你继续讲， 成个中圈系烂晒啦。往后啦 ，post 翻啲相喺反慢同埋足球频道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是、好啦，咁啊，呢、這个我都唔知嘅，系我听我啲 friend 先知嘅、嗯。因为事前就讲咗，因为大雨嘅关系，咁啊，压咗十分钟走啦， 十分钟， 咁啊，变咗变相就系四十分钟一节啦。O K， 咁啊，其实呢样嘢我就唔明啦，因为马会唔知有冇开判或者出边有冇开判啦， 唔开得， 唔开得，哦，唔开得。O K， 咁啊好啲，咁啊好啦，咁我唔知点解佢会 cut 咗十分钟啦。O K， 咁啊，当然啦，热刺嗰边啊掉晒鬼啦，因为伤咗啦，伤球员啦，咁啊。好笑嘅系咩咧？咁啊，开波嘅嗱，要讲一讲啦。哦，我又真系唔，我又真系唔系好明嘅。即系虽然呢个节目系反慢，但系都要讲一讲，讲其他球迷嘅心态啦、 嗯。 我真系唔明入场点解要着住件曼联衫入？ 人咁耐以嚟。最啱听就 系 呢一句， 即系嗱，真系老实讲嘅呢样嘢真系，我哋心谂 完全唔关事啊嘛，无啦啦做翻曼联， 不过要跟正下先，嗰件唔系波衫，嗰件系狗皮，阿曼，佢用翻我哋嘅 terms， 阿仙奴都有嘅，我都有见到， 唔系即系嗱，好老实， 阿仙奴， 唔系我咧， 因为有基力士系嘛， 咁啊系，有纳斯嚟， 喂，纳斯就一点波即刻， 唔系呢个一就一样讲啦，嗱，我唔明，我唔明系咩咧，就系话 ，OK， 你见到嗱有咩咧？有新特兰，有纽卡素，有曼。成 OK， 冇扭卡手，冇扭。 有新特兰，有啊热刺，同埋 sorry， 有新特兰，有热刺，同埋有 曼城， 有曼城。好啦，跟住咧，我话俾你听，嗰度咧真系，我唔知系啲香港人嘅低能啦、啊，定系乜？喂，你问我，我作为一个曼联球迷，我唔会着住件曼联 T 去睇波啦，系咪啊？老实讲，两队，一队热刺，一队曼城，基本上死敌嚟嘅。好啦，跟住第二样嘢又要讲笑咁讲，点解头先提到纽卡素咧？有人着住纽卡素件 T， 啱啊，好啊， 入去睇波， 好啊，做得好啊，呢、這个我觉得解释过呢、這个。 跟住咧，然之后咧，翻新特兰， 系啦，纽卡素咧，佢系有组织咧，系讲紧系几十人一齐 喺挑机嘅， 同埋喺同一个 section， 系啦， 呢啲咪吉士。 跟住然之后咧。 嗰啲系散落喺周遭嘅一啲狗皮。 仲搞笑嘅系咩咧？就系、是、我见到一人着住 ，OK， 一人着住裸利件波衫咧，喺个场度周围走，好多个裸利喺度啦，唔明做乜嘢啦？ 唔止一个， 唔止，梗唔止一个啦！我俾你听， 我知点解。因为佢哋记错咗729， 嚟捻早咗， 我一嚟早咗啦， 但系又唔知点解入到场， 喺个留宿噶啦，已经系。 系啦，跟住咧，嗱呢样嘢又好笑 ，OK， 咁当然啦，头先提到咧就系、是、全场嘘拿斯里啦，拿斯里每一打电波都嘘爆啦，好得意嘅 ，OK， 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啊、哦、我又唔鬼明嘅 ，OK， 咧 曼城咪入咗波嘅1-0嘅，我见到隔篱着住曼联波。好三个人喺度拍手，我哋觉得耻辱嚟呢单嘢系，我解释唔到呢啲现象。 我觉得咧， 嗰啲唔系球迷， 你已经潜移默化咗啦。即系头先你讲嘅嗰啲说话咧，我已经可以足以引证到你好快就会脱离狗皮。 你黐捻线， 唔系你买单口水。 我见到嗰扎人系耻辱咯，你明唔明啊？我见到嗰扎人系耻辱咯， 唔系啊，其实见到嗰件衫已经有一种耻辱嚟。 唔系，即系你唔会嗱，好老实讲，你唔会噶嘛。我当你系利物浦球迷啦，假设你去到， 我解释到， 假设你去到英国， 我解释到 打比利物浦对爱华顿，爱华顿入捻咗波，你唔会拍佢手噶嘛，你会嘘爆佢噶嘛。 2005年之后，曼联同南华碰头之后，两队就成为咗宿敌，所以赢得南华嘅咧就系、是、朋友 了，屌你啦， 解释 好。 唔系点解释啫？不过讲开咧，讲埋呢个即系题外话，即系头先阿迪讲个即系赛会 cut 咗就40分钟嗰样嘢啦，话马会有冇开盘？喂，即系黐鸠线嘅，琴晚啊拜仁对呢个巴塞啊，40分钟倒就吹半场完啊！ 马会系杯赛嚟噶， 咁个汉尼斯杯即系都系有赛啦，但40零分钟就吹完半场，哇！马会照派彩、啊。 咁我真係好嬲囉，因為點解呢，我買一半場大㗎嘛。你應該退錢㗎嘛。 你啱啱已經買咗車路士㗎啦。 你諗下先，係咪應該退錢先，你咁樣更改賽事法。 係啊。 係咪先， 係啊。 所以算 了。所以我就話我唔知佢點計囉，就係啲嘢。我就唔知佢點計囉。 我後尾 check 過啦，各位球迷如果有賭波嗰啲呢，我話俾你聽，以後啊，唔撚好買友誼賽嘅半場波。點解呢，原來馬會嘅規則入面呢，即係嗰個博彩條例嗰度寫明咗半場嘅定義係球證吹雞話上半場完就完。 嘩，咁德國啲電信杯咪拉嘢。 嗱，如果假設有一日個球證發撚咗神經， 突然之間吹停 一分鐘，屌你老母就吹都係 㗎。唔係佢會俾人打死一分鐘吹停。 都冇問題，但係馬會照食你嗰嚿錢，即都你會照輸錢嘅。OK， 即係原來係咁樣嘅。但係呢又好搞笑喎，如果大家有投注開呢，即係唔知你有冇再咗問賭波啦，有冇賭波啊？賭下啦， 少下 咁多數都好少會買真飛，即係走入去馬會度買飛㗎啦。 要計啦，一定係上網㗎。 嗱，電話個 Apps 入面呢，嗱，如果琴晚不幸中撚咗伏嗰場波嗰啲朋友呢，我話俾你聽，大家一齊去馬會集體申索。點解呢，嗰個 Apps 入面呢，你只要撳佢更多，即係 More 啦，如果英文，你撳再拉到最底呢，有一個叫做 即係條款咁樣。 係啊，條款。 Okay。 個條款嗰度呢係寫住呢，上半場嘅意思係法定時間45分鐘及補時。咁即係其實佢兩條係衝突㗎。即係真係、真係有得熬。不過算數啦，唔講嗰啲鳩嘢，交返時間俾你。 但你買咗4-0我啱啱。 我冇買4-0，我買 車路士啊，屌你。 仲揸球嗰種。 仲揸球。 唔俾下半場唔得。 啊屌。喂，就咁嘅，其實今日呢我哋真係好鬼齊腳啊。咁我哋今日個主題其實有。 渣淡啊。 我主題渣淡啊，屌。我主題嘅就今日就想講下繼續我哋討論下肥童啦，又同埋講下萬九命喪日本啦，咁再次。咁跟住另外 FC Logo 我都想講下嘅，咁啊。因為其實講咗 FC Logo 先啦，因為定係講肥童先啊，你想講邊樣先啊？ 肥童囉、 啊。肥童啊，我哋又講下、啊、我哋繼續討論探到下肥童先啦、啊。咁肥童又即係炸傷啦、啊、返咗去啦、啊、即係炸傷拉撚咗返去呢個英國嗰度碌嚟碌去，又碌咗去車路士嗰邊打高爾夫球嘅，佢個撚樣。咁啊喺度唔知搞咩就過咗去嗰邊，咁啊好多好多傳聞嘅，就即係繼續傳聞又不斷啦、啊、咁佢又唔知點解又過咗去嗰邊打啦、啊。咁另外就莫耶斯又講啦，就話唔撚賣啦，即係持續地話佢就一定非賣品㗎，唔撚賣㗎啦。咁呢另外就非賣品之餘，呢條肥童呢啊死了，我真係唔知講撚咗去邊添講。 唔係啊，條肥童啊，我想講 點 啦。其實好啦，戇鳩嘅咪一路開始嘅時候呢，我哋幾個即係個零月前就話肥童如果要走走唔到嘅。 但我哋講咗佢唔會走啦。 其實而家唔係唔會走，其實佢想走，佢真係想走嘅，你睇得出 佢。係想走。 想走啦，佢你都炸傷返英國囉。 係真係好冇冇癮嘅，佢 被受傷。 同埋俾莫耶斯咁樣踩法，係咪先，即係暗踩 嗰邊。暗踩 擺明踩㗎啦，佢都話朗尼係雲普斯後備嘛。 係啦，咁但係除咗羅傑成之外買到佢㗎啦嘛。 我睇得出， 係啦，即係除咗香港波可以容納佢，冇地方容納到佢㗎啦。 但係羅傑成而家撚馬喎。 係啦，咁佢一齊去扮馬囉。可能賽狗都鍾意呢，即係冇人會買佢呀。所以你見到呢，上集我哋講摩連奴係咪 係 玩嘢啦。 係 玩嘢㗎。 咁你call到八月31號搞唔掂。不過更正一下，不是8月31號，今年是9月2號的。 去開羅前嘛。 是啦 ,9 月2號的 ,9 月2號的今年申請了個轉會窗口。不過他現在的勢是走不到的。本來兩個月前傳得好行的、即是險籤之王雲家就即是無意無犯這個亞少的球迷。不過雲家他做的每一個舉動都可以告訴全世界他為了是險籤的。包括蘇華林斯個別。 佢 話二千萬以上咁 多，一磅， 屌你咁樣 樣，佢一磅 俾你啦，係咪？咁佢去咗拿波利，即係傳得好行嘅嗰陣，又話要朗尼， 唔係咁就 而家都冇聲氣咯。 嚇，就加翻少少咧，就肥童就由2000萬磅開始一路講到就3000萬啦，就加撚到3000萬啦。咁就但係暫時我就覺得即係3000萬就都係吹嘅啫。暫時我睇個走勢。 如果你係阿 Ken， 你係車仔球，你想唔想去？ 梗係唔想啦。咁譬如屌佢入咗波，冇理由肥童好波嘅咩？即係你好難受啊呢樣嘢。 就係咯，呢個心態。 我想插一插入一樣嘢先。 你一插佢就 係題外話嚟嘅。我頭先開節目到而家咧，我蘇花收咗4個訂咗 T 嘅球迷打電話嚟。即係如果你聽緊呢個節目，唔該你唔好打電話嚟。我陣間先覆你 call，OK？ 唔好咁急，聽你陣間先打嚟，我繼續講。 咁跟住，由於就 阿雲貝克就傷咗啦，就話傷咗啦，咁韋碧克又話傷啦，咁莫財斯就話嚟緊佢哋去到好似係應該係美國嘅，咁就話肥童就會歸隊嘅，咁我就預期咧，肥童咧就應該會就放鳩佢飛機嘅，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如果佢講到咁撚實牙實齒就話嚟緊打後嘅友賽咧，肥童就會歸隊，咁但係我個人就覺得肥童就會繼續扭嘅，就繼續跳就話即係。有扮嘢话伤啊，我唔 佢而家系一定要做到好似，朗尼非卖品，佢一定会归队嗰啲，叭叭叭，等你抬高。 但系我觉得呢句说话有啲柒咯，我觉得。如果佢到时唔归队，咁点咧？ 佢根本就系柒。 系啊，即系佢根本就系柒。 嗱，历史上都有啲球员咧想走走唔到，或者咧球员期借啲原因咧唔肯归队，结果冇操练停薪啊。系即系 有都有。 以前有个本来话屋企人有病，跟住翻捻咗去探捻完之后冇翻过嚟，你都知道我想讲边个啦？利物浦。 我知。 当尼 啊， 有好多呢啲嘅系嘛？即系。我又覺得我真係咁睇。 唔係當年馬斯查蘭奴都係咁啦。 個白踢啦。咁我覺得朗尼就唔會白踢佢咁聰明，佢最多咪球員期作個濕鳩理由咯。 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我覺得就總之去到轉會窗之前，朗尼係走唔到㗎啦。咁而家曼聯有一個勢咧，就騎虎難下，因為你知曼聯冇錢噶嘛，係咪？莫耶斯嚟咗就即係話俾你聽，莫財斯啊，即係冇錢買人嘅。佢而家噏嗰啲其實。莫耶斯同雲家係爭緊呢個險簽嘅啫嘛，我話俾你聽，雲家一定係簽到巨星嘅，我講明㗎啦，雲家喺9月2號之前一定可以簽到巨星，OK 一定嘅，但係曼聯一定唔得，因為點解咧？雲家其實係揸住嚿錢。不過佢唔撚知點樣用， 佢會唔會7000萬到再簽一個人咧？ 佢唔慣太多錢使啊，所以 拉人。我估佢真係有錢嘅，佢冇理由咁戇鳩話俾大家聽有錢再唔拉人嘅。不過佢真係精打細算，即係佢一個即係我想講 精算師， 即係真係一個生意人嚟嘅。 經濟學 master 係啊，真係一個生意人嚟，所以佢最後都會買嘅。嗱，講真，希冠值唔值呢個價？其實講真，送俾肥賓啦，冇所謂啦。希冠係唔啱打英超嘅，講完即係朗尼都唔啱打英超，佢應該係落地獄嘅。咁即係所以兩個都冇問題。蘇亞雷斯咧，我話俾你聽，佢真係心想買嘅，全宇宙嘅利迷都話：喂，唔係、哦，即係蘇亞雷斯嗰個好似玩嘢、哦，點解會無啦啦即係買蘇亞雷斯啊咁樣個？ 但係佢嘅手法好濕鳩咯，4000萬零一磅，即係所以其實最尾尋日定前日，其實就利物浦個老細亨利都喺 Twitter 都講咗句嘢，串鳩啊雲家嘅，即係話 high 大咗咁樣嘅意思係。 OK 嘅，有啲堅密嘢係 OK 嘅，但係咧佢唔同嘅，你諗下曼聯而家係冇錢嘅。OK， 收翻冇人讲过，冇人报道过，冇人 disclose 唔系啊，阿莫耶斯话咩嘛？咩一定有，一定有。 系啊，我知啊，佢不停话有，但系有冇留意过咧？ 进展理想， 佢冇一个好实质嘅 source 讲有 budget 啊？冇。 同埋边个球员都冇讲啦。 冇错啦，其实佢系等紧朗尼嗰嚿钱。咁所以咧，琴日咧，曼联嘅官方 Twitter 咧就又出咗个 post，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佢就讲咧就系话po 咗朗尼张相嘅，就球季就嚟开始啦，类似咁嘅意思啦吓。 系今日我睇 系啦，咁咧其实咧佢个用意系咩咧？就系想等嗰啲 潜在买家， 佢以为有嘅潜在买家 ，OK， 佢以为有嘅潜在买家话朗尼唔想走噶，我唔会即刻放噶。嗱，你班捻样咧要买就买高啲啦，咁捻样讲。但系我想讲本末倒置系第一，如果嗰个市，即系假设我今日卖紧嗰件喺反曼大联盟卖紧嗰一样系撑曼联嘅 T 恤。就算我讲到呢件衫值几多钱都好咧，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嚿钱你送俾你都唔呢件衫送俾你都唔谂会。OK， 佢就误以为自己攞紧嗰个朗尼咧系世界级球王，咁谂住吊高嚟卖。嗱呢招一定错捻晒，所以其他嗰啲嗱好老实讲，即系出得起钱嗰啲球会，包括呢个傻捻咗早几个月前傻捻咗嘅摩纳， 冇啦，都卖晒买齐晒啦， 买齐。PSG 都冇兴趣啦， 冇人有兴趣。咁罗杰成哥讲笑嘅啫，即系有啲咩球会可以出得起？ 有中超啦， 中超可能系一个卡塔尔嗰啲都可能。喂，除咗嗰啲真系冇噶咯，系嘛？即系佢而家咁样去拉脚咧，其实系戇鳩嘅。嗱，如果俾我系即系曼联咧，明知即系除非佢哋谂住系要羞辱朗尼，系嘛？我摆明你唔踢，我都要羞辱你。除非佢去到咁样咁绝，钱都唔要啦，拔出人，除非去到咁。如果唔系 咧， 冇可能噶。你 曼联为钱噶嘛，大佬 点会系咁啊？ 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佢最应该嘅做法就系，如果假设佢系真系想签，例如你系法比加斯啊 ，OK， 或者可能讲紧 一讲呢个真系想笑。 杜夫斯基系咪即系之前传嗰啲费兰尼嗰啲？咁你咪攞朗尼去换咯， 人哋都唔要啦。 你唔好幻想朗尼仲值3000萬啊，兄弟。 唔係佢心態 啊嘛， 係啦，即係曼九嘅心態係諗住 仲係諗住要一個高價嘅，即係 at least 都要3000万佢先至會考慮。 佢自己有 bottom line 㗎啦。 係啦，即係佢個心態就咁諗嘅。咁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賣到咁嘅價錢呢？即係摩連奴就玩鳩佢嘅， 擺明玩。 係啦，就一路吊住，一路吊住佢，就睇下拖。其實一路拖到佢尾，佢就暈㗎啦。跟住一路拖落，因為今日其實講緊費蘭尼都係話呢一個禮拜內一定要搞撚掂。搞唔掂嘅話咧，唔係真係㗎。呢個禮拜內2200万磅嗰個條款咧，一過咗31号就 renew 啦，你那個合約， 跟住就加翻去三十， 係啦，即係可能加翻30啊，你買啱啦，30、35，我唔搞死你啊，咁愛華頓就搞佢嚟緊面對嗰個困難係會更撚加大，法比加斯佢一定買唔撚到啦， 只要冇玩啦，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戇鳩鳩嘅。 咩啊？嗰陣啊 ，Steven 咪解釋過咯，法比加斯嗰個條款係如果你俾3500万俾巴塞，要俾多3500万俾 阿仙奴啊嘛， 咁雲加咪有1亿佢險籤咯，雲加即不過講笑啫，即係阿迷唔好嬲啊，即係雲加係一定會簽到巨星嘅，我講明啊，我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蘇亞雷斯呢，我個判斷啊，蘇亞雷斯係唔會去皇馬嘅，蘇亞雷斯係會阿仙奴嘅，即係呢個係我心裏面。 嘩你好準喎、啊、 我覺得呢個係好大機會嘅，即係佢嗰4001蚊呢就係話俾你聽，嗱我最多都係出咁上下嘅啫，即 多一磅， 但係佢要留錢再買其他球員， 但係都有啲變數，因為4000万欧元攞咗呢，即係去咗拿波利呢，阿希古恩呢，佢又多一嚿錢去 bid 阿蘇亞雷斯，又 哦咁係 又有啲變數喎呢度， 但係我又覺得呢，即係 但係另一樣嘢，蘇亞雷斯佢就係唔鍾意英國啲傳媒嘛，咁佢就冇理由再去返英超球隊 咯。嗱，即係呢個題外話啦，雖然係，但係都影響到未來，即係令曼九降班嘅。因為如果佢留返英超係好事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去阿仙奴嘅話，阿仙奴嘅層次就係第一會升咗，即係 會嘅， 會換個 level 啦，即係把掃烏能力或者創造力即係會提升咗啦。咁但係諗一樣嘢喎，其實蘇亞雷斯佢話唔中意英國傳媒呃鳩你嘅啫，點解咧？因為一個咧，佢基本上已經係獨行獨斷。嘅性格巨星咧，其實佢基本上唔 care 人哋係點睇嘅，即係佢基本上，我覺得佢嗰個藉口嚟，佢真係想踢歐聯，佢真係覺得利物浦冇前景嘅，咁啊算咯。如果佢要走，咪由佢走。 由佢，我都覺得由佢。 佢唔係去曼聯， 曼聯都得。 咁咪 係咪？佢唔係去曼聯同艾夫拿鬥講。黑鬼，係咪先？冇問題㗎。阿仙奴咯，最緊要做乜撚嘢咪射撚爆曼球咯，就咁簡單。即係呢個我睇法啫嘛，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講翻朗尼嘅時候，喂我真係唔覺得佢走到㗎啦。如果佢走唔到嘅時候，好撚大鑊啦。法比加斯嗰啲真係攞嚟笑鳩人嘅，最好笑嗰啲係咩咧？嗰啲咩曼聯新聞啊、曼聯專區啊、其他嗰啲即係嗰啲 Facebook 嘅曼聯嗰啲群組。嗱，我知部分有曼即係呢兩個 page 嘅管理人員咧，都係有聽呢個節目嘅，因為有 係有呢個 係啊，有同我 佢哋要搜集黑材料 係啦。咁但係佢哋咧，我又諗起一樣好好笑嘅嘢，就係喂佢哋講到啲球員真係一定要加盟。 系咁啦，讲过啦。 喺同埋凡传到嗰个球员嘅时候，佢就觉得真系会争。 同埋咧，好兴咧，揾啲名宿出嚟咧。吓、啊，法比加斯应该过嚟曼联。 黐捻线嚟啦，吓、啊、你都话唔去。 系咯，你都唔讲，佢仲要话你应该过嚟曼联啊！咁我真系好好笑咯。你成日都系出啲名宿出嚟想拆船。 唔系，其实基本上系有少已经讲到真系烦烦地啦，已经呢单嘢。 唔好讲佢啦，佢一定走唔捻到噶啦。我只系期待佢9月2号之后再着翻曼九件。狗皮喺牆邊一不停熱身。 哦，佢其實如果佢唔走係真係，即係如果佢繼續留低係一個好撚大件事，我覺得會，即係將會係莫耶斯嘅噩夢咯。 唔係佢一定會瓦解你更衣室咯。 係啊，即係佢將會係 最起碼做呢樣嘢先啦。 據說咧嚇，即係頭先咪話咧，曼聯嗰兩個 page 入邊有啲朋友都係我哋聽眾嚟。 哈哈哈。 咁其中一個咧就 friendship 啲嘅，即係好似阿迪咁樣，即係 OK 啲嘅。咁咧就 OK 啲咋嚇 ，OK。咁咧就有同我交流，佢就話咧佢有個 friend 咧，上集我都講過啦，就話佢係喺Carrington 嗰度即 係 嗰啲數據收集嘅。咁佢留意到一樣嘢咧，佢個 friend 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嗰一個嘅更衣室嘅氣氛。佢話朗尼咧經過咗2010年嗰個事件之後咧，其實係本身已經好唔受歡迎。 哦，正常啦， 即係呢個係喺 insider 咧係證實到嘅。咁啊透過即係我諗隔咗一重嘅人話俾小弟聽。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基本上可以證實到㗎啦，已經。 同埋以朗尼嗰啲性格，佢都係要做大佬嗰啲啦。咁我一定雲佩斯一嚟又撞到飛起啦。 佢 哋 壓力大到你睇而家啲頭髮甩到咁。 係，佢剪咗髮都再甩一次， 即係直捻咗9个钟再甩。 唔係佢嘅，而係你睇到嘅。其實佢而家都好迷茫啊，佢都唔知點好。 即係其實我覺得 再迷茫啲咪收山。 係啦，而家成件事都幾兩難嘅。如果真係1000万-2000万磅，真係去撚咗車路士，又係好頭痛嘅。即係對於曼聯嚟講，又係好頭痛嘅。但如果你話佢留低，我亦都覺得係一個噩夢。所以 已經去到一個幾兩難嘅局面，而係睇你睇到莫財斯係 handle 唔到，即係而家係完全 handle 唔到。 同埋佢走都難啊！佢因為其實佢最大問題係張揚啊嘛，佢25万磅周身真係太貴啦。 呢個係我哋25万磅 冇乜球會出到呢個價錢， 你邊人阿科得到啫？ 嗱，講埋呢個可以轉 topic。嗱，我回應 Adrian 呢樣嘢，25万磅周身嗰個故事咧就係、是。曼聯其實有開過張新藥俾朗尼嘅， 係減薪啊嘛， 減薪嘅。咁其實就對我嚟講唔係，即、就、係、是、我哋嘅角度睇，真係唔係減薪咯，即、就、係、是、你本身唔值啊嘛。你知唔知計數咁計啊？25万磅可以有幾多個好球員咧？我計算過噶啦，講個最鳩嘅例子，當年喺利物浦嘅時候，有個叫美利拉斯踢得唔錯，係買咗車仔啊， 係車仔啊， 佢講緊攞3万磅。咁啊，即係換轉話嚟講咧， 七個， 你即係有七個半 啊， 八個半 俾你拉斯啊，係嘛？即係你去咁計啦，係嘛？即係你 計埋通脹7个啦， 係咯，即係你邊值啫？講真， 就算佢唔走，佢其實阿朗尼仲有兩年約咯，咁嘅又係其實因為嗱，你 而家我諗朗尼應該係冚到最後一年， 你如果曼聯要續嘅就而家續啦，因為下年就得翻年約，佢又焗住平賣，佢而家兩年又唔喐又唔成咁樣，所以 好睇嘅。講埋呢個朗尼咧，引發到一樣嘢就係、是、咧，曼聯而家呢個班底啊，係即係曼聯而家最缺嘅喺莫耶斯嘅體系最缺嘅咧，其實就係講緊中場，即係佢最大嘅問題是中場。而如果賣走朗尼，佢只係換中場咧，又引發另一個問題就係前鋒係唔夠。我唔知大家 聽，啫， 係就冇添， 都唔知幾撚勁。你睇下沙夏幾撚好波，對住 比嗰啲咯，翻咗歸隊啊！ 你睇下沙夏對撚住嗰啲咁嘅泰國啊，對撚住 亞洲球 嘅亞洲球隊，幾撚勁啊！一推就過啊，一扭就過啊！我一陣講呢個留翻， 再為俾後 一陣講。 琴晚 我想講咧，就係雲佩斯咧。佢咪话伤咗嘅，嗱我了解咧系真伤嘅， 嗯 ，OK 佢真系伤咗嘅，嗱、又有警号啦，年头讲到而家噶啦，佢自 个撞屎忽咯， 好卵邪啊， 嗰个咧半年未开， 真系有隐患噶， 佢有隐患喺嗰个骨沟嗰度嘛， 佢明噶。文佩斯健健康康帮一支球队踢波咁耐以嚟职业生涯得呢两季噶咋， 系 冇噶啦，你信我啦，完噶啦要，所以你出边个前锋咧？ 韦比克咯， 沙夏咯， 韦比克就 屌斗就系识打后备嘅啫嘛，即系点啊？即系屌斗永远就系 有滨州嚟噶嘛？ 唔系佢韦比克嘅，韦比克就踢个波出界啊嘛，流波 系咯 ，OK 啊 ，OK 够就啦， 系 咁呢个唉朗尼即系肥同，我哋又睇下佢一路落嚟，睇下点样搞啊？我哋系咪仲有几耐时间？我哋 3分钟啦， 仲 唔 快啊？唔快，咁样好颓咁样，下次再讲啦。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